雪上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梦我痛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在痴心握着，而回忆越是铁就是越伤人，越是在手中留下密密麻麻傻傻浅浅点点的，你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你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 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欢迎所有听众去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呢？在下午要看到一篇文章说，入秋多吃这三宝，一个冬天都不会感冒。所以呢，我想给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下，这到底是哪三宝呢？秋意渐浓，天气转凉，初秋若是不注重养生保养的话呢，当心会被感冒折磨一个冬天哦。本来换季就是容易感冒，当这个秋天入冬的时候呢，天气会更冷，所以感冒就会更容易发生。所以呢，今天来给大家推荐这三种食物，一定要多吃哦。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莲藕。 秋天正是莲藕大量成熟上市的季节，南方产的红花藕表面粗糙偏肉粉色，口感糯而不脆，最适合用来煲汤食用。莲藕富含维生素 C、 氯化酶和多酚类物质，可增强人类的免疫力，延缓器官的衰老。秋冬季节喝藕汤可驱寒暖胃，减少疾病的入侵，体虚的人使用还可以改善体质，预防感冒。而且呢，莲藕中含有大量的单宁酸，能够有效地保护心血管，有效调节血压和心率，预防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莲藕也含有铁、钙等微量元素，有利于呢生血益神。我们来推荐一道莲藕排骨汤，准备的材料呢是红花藕、排骨、生姜、大葱、盐、胡椒粉、植物油、料酒等。做法呢，第一步是将莲藕清洗干净，切成小块备用。排骨呢切成小块，撒上盐和胡椒粉，腌制约十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呢，下锅小火偏炒，炒至排骨这个肉稍微焦油就可以了。倒入少量的料酒去腥提味儿。第二步呢是倒入热水，加鲜藕块、姜片、葱段入锅，和排骨一起焖煮约一个小时左右。经过炒制后的排骨油质更加的丰富，熬出的汤汁呢也会更加的浓郁。第三步呢是等这个汤呢熬至骨松肉烂，莲藕呈粉糯状拉丝的时候，调入适量的盐，再煮片刻，便可关火起锅了。一碗香气扑鼻的莲藕排骨汤就做好了。真的呀，在这个天气非常冷的时候来喝上一碗热汤，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也是非常的暖胃。我再来推荐这个食物呢是白萝卜。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萝卜是秋冬季节少不了的蔬菜之一了，和鱼类、肉类入汤慢炖，既鲜美又营养。秋季气压升高，空气湿度降低，皮肤和咽喉都容易感到干燥而不适，因而需要多食水分饱满的白萝卜、冬瓜等白色瓜果，有利于缓解秋燥。萝卜呢性寒凉，能够清热润肺、生津解渴。萝卜自古以来就是可入药的保健食品了，有小人参之称。李时珍还极力主张每桌必食萝卜，身体或皮肤有炎症时饮萝卜汁、喝萝卜汤，能够解毒抗炎、缓解热症。萝卜羊肉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萝卜既能解羊肉的膻味和油腻，还能平肝火、温补脾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呢能寒热平衡互补。哦，那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貂蝉来把这一道萝卜羊肉汤来告诉所有听众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吃。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这个萝卜和莲藕听众喜欢吃吗？或者来告诉貂蝉，这个萝卜和莲藕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做着吃呢？怎么做才能够更好吃呢？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那些温暖借的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

适合你。 闲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秋天多吃这三宝，一个冬天呢都不会感冒哈。刚才有说到了第一个宝呢，就是莲藕，也跟听众介绍了一道非常好喝的汤，是莲藕排骨汤的做法。那么第二宝呢，刚才也说了，是白萝卜。白萝卜呢，既有润肺、定喘、治咳嗽、消炎、抑菌、清肠道的功效。刚才也说到了萝卜羊肉汤，萝卜既能解羊肉的膻味和油腻，还能平肝火、温补脾胃。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寒热平衡互补。那么这个萝卜羊肉汤怎么做呢？材料呢是需要准备白萝卜、羊肉、葱、姜、大蒜、八角、香叶、花椒、红辣椒等。做法：第一步，将白萝卜洗净去皮儿，切成小块备用。羊肉去血水，入锅大火去炖，可加入几块姜片去羊肉的膻味。煮的过程中呢，撇去羊肉煮出的浮沫。 第二步呢，将这个煮后的羊肉取出，锅中放入葱姜蒜八角香叶等调味炒香，然后再加入羊肉煸炒入味。第三步，最后将炒好的羊肉放入砂锅当中，加水中火慢炖约40分钟，再加入萝卜块一起煮熟，最后放适量的盐鸡精调味，便可以起锅享用了。非常的好喝呢，也是非常有营养的一道汤了。我们最后来介绍这三宝当中的最后一宝，就是山药了。山药有益肾气、健脾胃，是名副其实的食中之药了，也是煲汤的必备的一宝。山药因淀粉含量很高，口感好，易消化，通常被用来蒸煮食用。山药尤其是营养价值较高的铁棍山药，富含十余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体质虚寒的女性到秋冬季节容易手脚发凉，多喝山药乌鸡汤能补气养血，调理身体。山药与其他杂粮茎块类食物相比呢，淀粉颗粒小且粗纤维含量少，更易于消化吸收，还能促进消化道黏膜细胞增殖。山药还可以降低人体对食物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率，有一定的降糖功效，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食用。来给大家介绍一道山药南瓜汤的做法。南瓜能够调节肠胃，降糖减脂，提高机能免疫力。那么这一道汤呢，需要准备的材料是南瓜跟铁棍山药。做法第一步呢，是将南瓜山药去皮洗净，切成小块，入锅加清水，水量没过食材即可，中火炖煮30分钟，煮至南瓜软烂略融，山药粉糯即可关火。因南瓜味甜，如果血糖高的人使用不宜加糖，女性服用呢可适量加入红糖红枣调味。这道暖汤早餐时食用可暖胃补精力，对老人孩子都有益处。用这三宝来煲个汤贴秋膘，冬天远离感冒少生病。第一宝呢是莲藕，第二宝是白萝卜，第三宝就是山药了。所有听众记住了吗？冬天一定要多吃这三种食物。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跟貂蝉介绍一道你在秋天经常喝的汤吧，暖胃的汤就可以啦。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戴娆的《绽放》，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

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在刚才的两段节目当中呢，貂蝉有跟所有听众说了，在秋天多吃这三种食物呢，冬天可以少发生感冒。第一个食物呢就是莲藕，第二个是白萝卜，第三个呢就是山药。那么接下来呢，貂蝉给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下北京人都爱吃的面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面食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无论是包子、饺子、馒头、懒龙，还是各种各样的面食，都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分不开了。说呀，面食呢一直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上一屉小笼包，一碗豆腐脑，中午肉饼配砂锅，晚上再来碗菜码齐全的炸酱面，这样的日子组成了最平凡的生活。那么今天呢，貂蝉给所有听众来说一说北京人最喜欢吃的几种面食。我们来说第一个呢，是炒疙瘩。炒疙瘩是北京的一种特色的炒面食品，炒疙瘩颜色焦黄，配上绿叶鲜菜，黄绿相间，吃起来又绵软又有劲儿，越嚼越香。这家店叫做紫光园，地址是在朝阳区的劲松九区907号楼光明桥的东北角，人均消费在60多块钱左右，也不是很贵哈。这家店还有很多这个推荐的菜系，有烤鸭、红烧牛尾、宫保鸡丁、糖卷果等等等等哈，都是非常的好吃。这家店是清真老字号了，炒疙瘩非常的正宗，色泽深黄，黄绿相映成灰，口感绵软柔韧，醇香可口。烤鸭皮儿松脆，肉质鲜嫩，夏天还有大排档大串羊肉按斤卖的，烤出来的羊肉外焦里嫩，嚼香十足，羊肉还特别有嚼劲，太过瘾了。自制酸奶，浓稠的奶香让人回味无穷，里面还加入了葡萄干、干果仁、芝麻，真是香浓无比。而且这家店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服务也很周到，叫做紫光园，地址是在朝阳区的劲松九区907号楼光明桥的东北角。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道面食呢，叫做炸鸽子。在老北京的小吃当中啊，有很多的炸货，炸鸽子就是其中之一。据我所知啊，这个炸鸽子分为软炸和脆炸，用绿豆面纯手工制成，把原料搅成糊状，上饼铛用微火摊成一张有一定厚度的胚子备用。吃的时候把胚子切成方形或者菱形块，下热油中炸到表面一起鼓就可以装盘了，金黄色的很好看，上桌时候还可以配上一小碗用酱油醋蒜末调做的这个佐料，夹一块鸽子蘸一点佐料，外酥里嫩，口感非常好吃。这家店叫做陈亨卤煮小肠，地址是在德胜门内大街的253号北大第一医院的北侧，叫做陈亨卤煮小肠。这家店呢，不仅有炸鸽子，还有卤煮、炸灌肠、麻酱凉皮儿，都是值得推荐的，非常的好吃。这家店呢，是80后帅气老板陈亨从父亲手里接下的老店。炸鸽子外酥里嫩，金黄油香，又不会有很油腻的感觉。其实啊，他们家最出名的还有卤煮，用料讲究，还有熬了几十年的老汤，料下锅后至少会煮上2.5个小时才上桌。18块钱一碗的卤煮火烧，小肠软烂又弹牙，洗得很干净，口感超级赞，沸腾也很棒，软烂 Q 弹，没有腥膻味儿。卤煮火锅小份适量，2到3个人去吃，味道很足。满墙的国安让不少北京年轻人很有归属感，服务的大叔态度很认真，总之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一家店，叫做陈亨卤煮小肠，地址是在德胜门内大街的253号北大第一医院北侧。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什么面食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林小培的《擦身而过》。 在热闹的街头牵着手，这个店该怎么藏怎么躲，别的店却不动手，我不管谁先放手，是否就会自由、oh, hey, yeah.

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欢迎回来，先头客栈，我是貂蝉。我们继续来介绍北京人都爱吃的面食哈。刚才有介绍这个炒疙瘩和炸鸽子，这个呢叫做糊饼，有听众知道吗？说呀，这家店的糊饼就是面上放层馅儿，连个封口都不用。但这里面的讲究啊，可不老少。首先呀，这馅儿得是紫根韭菜剁成段儿，配上鸡蛋，再加点缀的虾皮儿提味儿。这面儿呢，一定得使用玉米面儿。凉水和面，小心下锅，等差不多成型了，摊上一层和好的馅儿，出锅搁案板上，趁着这热乎劲儿，用刀劈成六瓣，你就听这一下刀咯吱咯吱的声吧。这家店呢叫做爆肚皇，地址呢是在东城区的东直门外大街15号楼4-101号，人均消费在50多块钱左右，也是不贵哈。这家店除了有这个糊饼以外呢，还有爆肚、肚仁、牛肉饼、羊杂汤、麻豆腐、炸鸽子等等的一些好吃的哈，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这是一家隐藏在胡同中的小店，地方不大，人经常爆满，糊饼薄薄一层，嘎吱脆啊，馅料够足，韭菜、鸡蛋、虾皮儿倍儿香，爆肚肚仁火候真合适，嫩香筋道，黑白分明，麻酱调的特别的入味儿，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好吃。这家店呢叫做爆肚皇，地址是在东城区的东直门外大街15号楼4-101号，人均消费在50多块钱左右，也是不贵哈，是一家非常正宗的老北京小吃的一家小店。我们继续来介绍啊，这个食物呢叫做懒龙。哎，有听众喜欢吃懒龙吗？按照老北京的习俗啊，在惊蛰这一天应该吃懒龙。惊蛰过后，大家要为新的一年奔波了。传说吃了懒龙可以解除春懒。所谓懒龙，就是用发面蒸的一条长形的卷体，把发面擀薄制成长片，放上和好的肉馅，然后卷成长条形，上屉蒸10分钟，再用热气儿焖5分钟就可以了。出锅后切成一段一段的，肉并不是太多，感觉有点像这个肉渣的感觉。吃的时候一手拿着中间，一手托着底儿，生怕咬的时候有肉馅掉下来。浸入酱油的肉汁流出来，浸在白白的肉卷上，想一想就是扑鼻的肉香啊！哎呦，好想吃啊！这家店呢叫做大懒龙，地址是在西城区的西便门外大街真武庙2-3号。说啊，这家店还有猪肉懒龙、牛肉大葱懒龙、红糖杂豆发糕、烧饼夹肘子等等等等的一些好吃的哈。如果有听众喜欢吃懒龙的话呢，一定要去这家店去尝一尝。这是一家很火的连锁店了，大懒龙非常大，分猪肉牛肉两种，猪肉10块钱一条，牛肉的14块钱，都可以买半条。懒龙层多肉足，不过不是小肉粒，而是大片的肉馅儿，面也被肉汁浸过，很入味，很好吃，趁热吃刚好，饭点的时候呢还需要排队等呢。这一家店叫做大懒龙，地址是在西城区西便门外大街真武庙2号3条。好啦，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客栈呢该关门了。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什么面食呢？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甲乙丙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